好，星期二得到，咁啊，3月12日啊，啱啱就系311立法会补选之后嘅一天，咁咧就所有立法会嘅结果都出咗嚟啦，咁咧我哋今日咧即系哇好热烈咁讨论啊，咁今日咧有阿刁拔喺度啦，有我啦，同埋阿 Tony 嘅。 系啦，呢度咧就有两个选区嘅居民喺度，咁啊 ，Johnny 就由于咧， 我喺新西冇选， 由于搬咗嘅关系啊，搬咗好多年啊，如果佢咧学人中票咧，都可以喺新东选一次 嘅。我冇你咁，即系嗱，我呢啲又吓有名有姓，有啲人又知我住边，如果我走翻去投票咧，咁我俾人拉，我睬你都傻 啊！冇错啦，咁我哋咧节目咧系教人哋做好事，同埋咧行正途嘅啊，咁啊。今日我哋有呢個港島區選民啦，有九龍西選民啦嚇，咁有個咧新界西選民就冇份投票啦。 誒，做一個觀察員，各區觀察。 各區觀察。咁啊，其實咧有啲網友都話咧，係真係冇 DQ 到鄭松泰咧，令到佢哋咧其實都革命唔成功，係咪？你話 DQ 咗佢咪好咯，又有機會選下新西，係咪？ 咁啊爭加區咪五區公投？ 係咯，好難嘅，九龍東好難嘅。因為嗰個本來咧，嗰個叫做柯創成啊，個個諗住，喂，報假學歷喎，但係咧冇事嚇， 咁冇辦法。而家路唔處理啊嘛，呢啲唔係叫冷處理，呢啲係叫唔處理。 係啦，拖啦， 講得啱係，佢唔係叫冷處理係。 係， 佢決定咗唔處理， 決定唔處理。 佢決定咗唔處理之餘，佢唔話俾你聽，佢決定咗唔處理。 係，我當然唔想同你講啦，同你講理由，你會問佢噶嘛，追問到底嘛，係咪？喂，唔睬你咪得啦，一言 系啊， 当冇听过，自己一聋耳诊对耳。 系有咩事就话睇紧噶啦。 喂，咁我哋今日要做啲立法会选举结果嘅分析，系嘛？ 唔系，即系唔敢讲话分析啦，但系咧有一个一定系咧，我觉得咧，我哋有啲特殊嘅观点。 嗯， 因为咧。之前咧，我哋有幾個，即係有一區咧，其實就冇懸念嘅，就係、是、依個新界東啦。因為咧，泛民同埋依個建制嗰個比例實在太懸殊啦。 係， 係咪？即係、那個比、那個票啊，可以六席對三席嘅嚇。咁、啊、變咗咧，你建制其實咧傾盡九牛二虎，佢真係攞足噶啦。比上次 攞足曬都搞唔掂。 佢仲比上次嗰個叫做周浩鼎咧攞到10,000票添。周浩鼎上次都好似係150,000票啫嘛。 但係。連范國威都攞咗20,000咯。 係啊，范國威咧就比上次嗰個楊岳橋攞多20,000票喎，係嘛？就有18,000幾啦嚇。 係啊，18,000,3,759票，得票率44% 啊。 係啊，咁啊，但係咧，另外一個令人另眼相看嘅人啊，嗱，我哋講邊區先啊？其實 應該就講港島先，講香港島 係。係啦，嗱，咁我哋咧依節咧，不如講港島先啦。嗱，因為咧， 你又港島區選民， 我港島選民啦。咁啊，其實之前咧一路咧，我都非常之睇探歐樂軒，因為嗱，坦白講，佢嗰個叫做認受性咧，其實就不足嘅。原因咧，佢代表呢個香港眾志咧，事前冇人知道。咁、你又冇搞初選，咁、即係變咗咧，大家覺得約定俗成。 我一定要強調啊，嗱，歐樂軒係 Plan B， 係啦，係啦， 佢係一個 Plan B 贏咗出嚟嘅。嗱，我哋一間先講 Plan A 啊， 係啦，嗱，咁啊，歐樂軒咧本身佢嘅認受性咧，就因為當時泛民係冇搞初選啦，咁你即係個個都屬意啊，俾翻周庭啦，咁啊點知周庭就俾人 DQ， 咁佢就臨危受命咁啊報名入去啦嚇，咁、當然你話咧港島區嘅最佳人選係咪歐樂軒咧？肯定唔係，即係而家你再算佢係贏咗都好啦，肯定唔係啦。問題就係咧，歐樂軒今次叫做咧雷動計劃咧都有份喎，原來。 不過呢個雷動唔係由戴耀廷引起 嘅 噃。 咁啊，邊會引起咧？阿 Johnny。 嗱，我個睇法咧就好簡單嘅，因為咧點解我哋話有呢個雷動計劃發生咧？事源咧就係咧喺呢個選戰最尾嗰幾日嘅時候咧， 個零禮拜 冇，唔係幾日嘅咋，幾日咋，冇個零禮拜。咁咧就有一單嘢咧，就係陳家沛咧發呢個電郵俾呢啲選民，咁咧就列咗呢個歐樂軒7宗罪嘅。就列咗咧呢個，包括咧就話歐樂軒咧係一個港獨分子啦，咁啊再數佢啲其他不是啦，就話啲 基本法 激進事件簿啦，咁啊再仲有一件事咧，就係好神奇喎，退出民主黨都係一件罪行嚟喎，原來。 哦，喂，唔係啊，你站在你個建制派立場咧，咁一個青年退出民主黨，照計就係叫做咩啊？國誤前非啦，係咪？ 喂，回頭是岸， 回頭是岸啦，哦，唔係，佢可能覺得咧，你退出民主黨啊，加入一啲更加激進嘅組織，係、哦、嘛？港獨組織，所以咧，你係不應該嘅，撲街。 係嘛？係咪咁解？ 咁咧呢個電郵咧一發，唔係即係呢單嘢一出咗之後咧，咁阿歐樂軒咧就出咗個 post， 咁就講呢件事啦，就叫阿 Judy 嗱做人咧選舉咧贏嗰一時咧都唔可以贏一世嘅，即係一個選舉你唔應該即係令到你嘅人格有問題，你唔應該周圍去抹黑人嘅。咁佢出咗呢個 post 嘅時候發生咩事呢？就係、是、呢嗱咁因為我見到呢一件事，咁其實我作為一個普通嘅民主派選民啦，咁我睇到就好嬲啦，即係本來其實我係唔太關心阿歐樂軒嘅，咁我一睇到呢件事即係路見不平啊，咁我就即刻 share 個 post 啦。咁當時我睇下歐樂軒嘅 post 呢，其實當時呢就係300多 like 嘅。咁呢我 share 完佢個 post， 咁好多人回應啦，亦都好多人 share 啦。咁我再隔翻大概個幾鐘，我再撳翻入去睇咧，跟住我就見到一件事啦，就係咧佢個 post 咧係爆升咗好多人撳咗入去睇，咁佢個 like 數咧係彈到上去3000多嘅。咁我哋等我哋話俾大家聽啦，如果大家唔係經營開一個 Facebook page 嘅話咧，你話佢唔知道啊？即係如果一個 post 係去到咁短時間有成3000多人撳 like 咧，我要好肯定咁話俾大家聽咧，佢嗰個 post 嗰個 view 咧，即係嗰個覆蓋咧，其實應該去到10多-20萬以上，先至會咁短時間你攞到咁多嘅。咁去到呢一刻咧，我就知道咧，陳家沛就大領落啦。 嗱，咁啊，陳家沛咧。佢依個舉動咧，我哋其實上個禮拜我哋本嚟禮拜五錄節目嘅，咁我哋咧其實坐咗傾咗一陣，就覺得咧，喂歐樂軒個選情有啲變化喎出現，就係、是、上個禮拜五嘅事啫嘛，就係咧話喂佢哋啊，即係陳家沛咧出盡力喺度抹黑歐樂軒，喂其實已經激起咗一啲 激起民憤， 激起咗啲民憤嘅咯喎。 嗯，我當時有個諗法都有提過嘅，就係應該係。建制派嗰度有內部民調做過，認為陳家沛係下風，於是先至搞啲咁嘅嘢出嚟。 先咁急， 我都認為係。 點知越搞越亂。 係啦， 嗱呢個其實就係一個新民黨最痛苦嘅地方，因為新民黨就唔係從來佢唔係好似工聯會， 佢唔係親生， 工聯會同建制民建聯咁，佢唔係有鐵票機械票。佢係唔夠膽嘅，佢唔信賴嗰啲票嘅，其實佢係好想攞啲中間票、遊離票，所以佢咧佢就傾盡全力去搞歐樂軒，試圖將佢撥成一個激進嘅人，就想攞翻啲中間票， 想攞中 間票，佢以為咁樣會攞得到， 或者令到嗰啲原本嘅係中間嘅選民唔去投歐樂軒， 係啦，佢係想咁做， 點知咧？佢呢一個雷動計劃咧，就激起咗啲本來都唔係好撐歐樂軒嘅人同仇敵忾，即係好似我咁，我本來我係唔理歐樂軒嘅，我見到你陳家沛個賤人仲話啲咁嘅嘢，話興啊嘛，咁咪即刻 share 咯， 一雷天下響啦，呢啲叫做。 因為咧嗱，我就應承咗咧，就話今晚咧，我哋要做一個咧叫做咧陳家沛解剖節目，即係要解剖陳家沛嘅死因，話俾你聽佢點死。嚇咁啊！呢條絲一劏開咗咧，嗱，發現咗一個問題啦，就係咧佢好串，點解咧？我都唔知佢好串，我阿媽話俾我知喎。嚇佢話咧，依、這個女人咁串，抵死輸啦咁樣。我話佢幾時睇噶？佢話好似電視唔知幾時睇過。跟住咧，我阿媽就話：依、這個橫屍街頭啊咁講。嚇咁我嗰個好奇怪，喂咩事要橫屍街頭啊？原來我阿媽將佢同劉慧卿撈亂咗。我阿媽從佢髮型，從佢嘅造型，佢覺得佢係劉慧卿 咁遠。 唔係啊，佢覺得佢係劉慧卿嗰啲人。 我好開心。 所以咧，我阿媽聽到咧就話：依個女人橫屍街頭咧， 嗱，所以呢個世界咧就咁嘅。你阿媽咧 係 有係一種智慧嚟嘅。 係啊，冇睇錯啊。 嗱，因為點解咧？ 所以建制派啲人係唔信呢條友㗎。 係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喺做市場學裏邊咧，有一種叫做 mummy test 嘅。係。就係、是、話， 我揾啲師奶，揾啲無知富餘去睇下。 唔係，就係、是、你 選舉就係呢件事嚟㗎。 就係你推出產品嘅時候，如果你想攞啲意見，但係你又唔係大規模可以做嘅話咧，個辦法就係你揾你阿媽問一問。其實唔止阿媽嘅，意思就係話 嗰啲唔 拉更嘅人，即係唔係你圍內嘅人。譬如話，你唔好問同事，唔好問行家，你走去問啲普通人問一問， 唔識嘅人。 嗰、那個叫 mummy test 係好多 你唔好 場學係會做 的。一間我哋講九龍西，我就講呢個 point 噶啦。即係你唔好睇少啲三姑六婆嘅睇法係好重要嘅。 嗱，咁啊，即係講完我阿媽佢個睇法咧，咁啊嗰日咧，老實講啊，都已經做曬嘢噶啦。點解咧？我都阻止咧，我老豆話要投陳家沛，咁我已經咧已經阻止咗佢， 唔俾佢出。你要洗開佢， 係啦，箍樣俾佢。 即係咧，坦白講都含淚投票咧，冇得你喂，你冇可能俾陳家沛嘅。老實講呢啲咁嘅人係嘛，同埋咧陳家沛好滋擾，佢嗰啲助選團長期係滋擾曬啲街坊嘅，每一個地方插滿曬旗，又嘈冤巴閉，嗰啲人個樣一睇就知道咧， 兇神惡煞， 非常之唔友善個樣。係，所以咧。佢哋今次咧嗰啲叫助選團嗰個幫係幫佢，其實係趕走咗啲票，甚至乎咧 倒忙， 甚至乎咧唔係幫倒忙，係幫咗呢個叫做咧對家咧倒票。佢其實本來可能唔投嘅，見到咧哇你班撚樣咁鳩串，哎唔得啦，我要出嚟投俾歐樂軒。 阿陳家沛咁佢係區議員嚟噶嘛，南區區議員，佢邊度有其他地方嘅裝腳？其實佢冇嘅。 哦， 新聞黨係真係冇。 呢、這個就咁嘅。以前咧啲足香港嗰啲足球咧就有唔同嘅球隊啦。咁有一種咧，有一種比賽咧，就人哋形容咧就叫做海軍鬥水兵啊。 係。 你而家咧就係咁啦，即係一。如果你話歐樂軒出唔到鴨脷洲大橋嘅話咧，陳家沛係一樣嘅，所以大家都係咁水鬥水嘅，基本上係、 啊。所以阿 Tony 講嗰個論點，我點解一路都覺得，即係雖然歐樂軒係弱，但係其實佢個對手都好弱嘅，因為佢個區對手都係一個 師奶 咩都唔識嘅區議員嚟嘅啫嘛， 係師奶仔嚟啫嘛，係咪先？ 都係水鬥水。 係啊。 咁啊！呢個陳家沛另一件雷動新聞黨雷動事件咧，就係、是、當佢出完呢個 post 抹黑啊歐樂軒之後咧，歐樂軒反擊佢嘅時候，佢又做咗一樣好衰格嘢啦，就 出律師信， 就走去出律師信。通常喺一個選舉入面咧，要出律師信告人嗰邊咧，都係一定會出事嘅。話俾你知，即係你真係太冇經驗啦，陳家沛。 唔係啊，你葉劉唔識教你嘅咩？冇人教你。 冇理由葉劉唔撳住佢噶。 係咯，點解咁蠢嘅葉劉？喂，定係你陳家沛真係 CIA 間諜啊？嚇、啊！我哋之前 就攬埋啦，歐樂軒攞翻封信嚟睇下先。 嗱，如果呢個係容海恩咧，就可以諗到點解喎？ 係， 因為根本唔識，因為根本佢係唔受葉劉控制嘅。葉劉都叫佢容小姐。 唔係你諗下， 但係陳家沛唔係喎，你嘅的係嚟嘅喎。 佢親生女嚟嘅嘛？ 點解 會 咁啊？ 唔係喎，嗱，我哋之前我哋懷疑佢係呢個 CIA 間諜咧，喂，佢係嚟回流翻嚟香港投靠呢個葉劉嘅喎。喂，佢身份誠意嘅噃。 但係佢誠意啫，但係。都點都好過容海恩嗰只咧，就擺明唔係啊嘛。 唔係我講埋個 point 先啦，即係頭先講開，即係咧你出信俾人咧，你討厭嗱，本來出信已經乞人憎嘅啦，喺選舉入邊，你乞人憎嘅地方係嗱，你攻擊人嘅時候咧，你就好 high 喎。 系啊， 即系喺度 send 信息啊！哇，所有 人哋反驳你就出律师信， 跟住人哋一反驳你，你咧就恼羞成怒，走去出律师信啊嘛！人哋觉得你系讨厌啊，你明唔明啊？香港岛嘅选民，就算中间啲真系游离票，可能系真系想撑你嘅，原本都谂啦，哇，你咁低装嘅， 你 咁低水平嘅， 佢撑你都撑唔落。 喂，知唔知新闻党啲人姓赖嘅？知唔知啊？今朝早啊，好早我俾个电话嘈醒啊！有朋友是新聞黨那邊的人打電話來賴鳩我，就說我屈他是 CIA， 所以他輸了。喂，分明你們就是自己沒料到，是吧？那樣你哪有得賴人的，是不是？ 這樣都可以啊？ 是啊。 還有我還沒罵完，就是我其實真的很憎這個友仔。為什麼這麼憎他呢？就是，喂，其實你補回三個選區，你个对手理论上系最弱嗰个嚟噶， 系啊， 嗰、那个叫欧乐轩啊，欧乐轩我哋踩佢唔介意，欧乐轩我哋识嘅，欧乐轩自己都知道自己弱， 系啊，从来都俾人哋闹噶啦，闹完之后好似暗吹咁， 喂，你对住一个最叫做三个 冇杀伤力、 地区直选最弱嗰个，你都搞到手足无措，证明你真系几咁失败啊，陈家沛。 嗱，其实呢单嘢咧，我做呢个死因研究咧，我就谂到一个好贴切嘅案例。是直情是 fit size， 是可以套下去的，对号入座的。就是2015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。当年区议会选举呢，全香港都没有气氛的，只有一个地方，就是星河名区。 龙星选区。 啊，龙星选区。没错，龙星选区。 啱啱星河名区。 就是星河名区，还有计埋个隔离那个不知乜鬼嘅村。 那个什么县唔记得咗个名字时间。 咩唔系啦，死唔起啦， 系。紧要啦，知啦。 乡民对于呢个林作，喂，当时啊，呢、这个是炒到全香港最热烘烘的，为什么呢？喂，林作甩落街星，一地一又说那个叫做是哪个的徒弟啊？那个青红的徒弟，是不是？那当然 又有陶杰， 跟住呢又陶杰出来帮他拉票，跟住仲有港姐、啊、一班靓女出来帮他助选。喂，谭兴文真的输晒的，加上当年啊，谭兴文那个叫做咩啊？选区呢，那个投票站呢搬咗上去半山。要行20分鐘暗斜，喂，根本係 出盡曬建制派咧，係幫佢搬好曬龍門 ，set 到你譚香文要輸嘅。所以咧，喂，當時喂我哋都喂，其實好擔心譚香文會輸。誒，但係點知點咧？就係佢嗰個叫做咧，叫做林作嗰邊咧， 頭條一波。 係啦，喂，喺度又係一模一樣啊！喂，佢都就嚟俾你打死啦，你唔使出咁力啦。頭條日報揾個記者真係跟佢，跟住咧就一班人去空。日日咧就出報紙咧，就話譚香文點樣做啲唔好嘅嘢啊，點樣抹黑佢？喂，最離譜咧， 唔知抽起啲報紙定乜鬼 啊？係啦，好似係抽起頭先日報嘅類似嗰啲啦。總之都唔係好嘢嚟噶啦。跟住最離譜就係咧，東張西望喎，連續三日咧就喺度數譚香文。喂，你諗下，香港地唯一嘅電視台用佢咁寶貴嘅黃金時間走嚟喐你譚香文， 仲有啊！全香港有四百幾個選區嘅喎， 係啊， 點解你淨係報一個嘅？ 係啊，你仲要講話區議會選舉喎，唔係你而家唔係立法會補選三區喎。 喂，嗰次好似選特首咁撚誇張㗎，兩邊對壘到，跟住咧，喂，啲人係喂諗幾諗唔明 啊？差唔多啊，唔係因為特首選舉啲票，啲選委啲人數仲少過區議會啲選民。 哦，係啊，佢都二千幾票係啊，特首得千二個啫嘛， 千幾嘛。 係啊，喂，你知唔知好誇張㗎？嗰陣時嗰、那個即係大家會覺得好離譜嘅。喂，你冇理由無線即係 TVB 東張西望即係搞鳩譚香文啊，係嘛？好啦，間又間輸 ，TVB 一出咧，成個局勢亦扭轉咗，就好似歐樂軒咁樣。我哋當時啊。我上個禮拜我都有講嗰個 case 俾你聽啦，我就話啊似嗰個 case 嘅，點解咧？嗰啲叫做泛民或者本身嗰啲傳統嘅支持者咧，初都冇感覺嘅，但係咧俾你 TVB 一提醒，叮一叮，唔係喎，譚香文會輸啊，得呢鑊唔得啦，行二十分鐘暗車都要去投票。今次歐樂軒一模一樣。佢見到，喂，你咁樣抹黑法都得嘅，喂，歐樂軒已經任你打噶啦，已經係任人魚肉嘅人。 飛翻嚟都投票啊！啲人 係啊，喂，真係任人魚肉噶嘛，歐樂軒係嘛？喂，當時我都諗，可唔可以投俾馬仔啦？哎，屌，歐樂軒輸喎，撲街咁啊！你又俾依個陳家佩贏。 唔係，本來咧，我覺得咧， 要含淚投俾。 本來有啲飛咧，即係港島區咧，正如你所講咧，我覺得有啲飛原本真係諗住俾任良軒嘅。 係啊， 但係就係因為呢個陳家佩因為雷動計劃咧。啲飛集中曬俾歐樂軒， 係啊， 喂，咁啊雷到啊馬超嚟，連保證金都收唔翻。 哦，咁啊保證金一定收唔翻㗎啦，係嗰啲咁少票，係，唉，咁啊馬仔啊陰公啲啊，又要幫馬仔做一個驗屍節目啦。喂，佢今次使咗咁多錢啊，得三千幾票，佢嗰啲票啊仲貴過海洋公園嗰啲飛啊。 哇，除都好大， 貴好多 嚇， 迪士尼樂園啲飛 啊，差唔多迪士尼咁貴。唉，即係攞啲錢嚟派咗佢咪好咯？係，我都叫佢啦。嗰陣時我話：，喂，你啲錢不如攞去買股票啦，個股票升啊！你聽我講，唔好聽沈大師講啊嘛，係嘛？ 你企嗰度同方國山講， 定係你想講叫佢買對子啊？ 啊，唔係對子就唔一定，因為你跟我買股票咪贏咗錢咯，贏翻千幾點咯，係咪？咁你而家都去抌落去，喂，乜都冇係嘛？連嗰啲十四蚊津貼嗰啲攞唔翻啦，梗係。 唔係啊，連保證金五雞都攞唔翻啊！ 五雞冇埋，咁啊輸百幾二百萬，咁何必咧？係咪先？嗱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嗰上個禮拜五，我哋已經即係我哋大家就坐低傾偈，已經覺得咧似譚香文個 case， 就係咧你係做咗啲嘢咧，令到啲選民咧驚醒嘅，覺得咧歐樂軒死喎。 係啊。 咁要出嚟咧，佢個當時其實之前冇感覺嘅。我見啲街坊咧傾偈咧，冇人提嘅，唔想投票嘅。但係嗰日咧，我去投票咧，見到好多後生去投票， 野氣公憤， 係依、這個喂，因為大家， 所以其實，所以我成日話你，你真係有問題嘅，陳家佩，邊個俾條咁嘅計你㗎？ 哦， 切腹啦，揾個人出嚟， 哦，嗰、那個肯定係豬嚟，豬兜嚟，即係豬兜嚟，喂， 你有聽？ 喂。 唔係自己嚟 嘅喎，唔係啊！你哋咧，喂，老實講，經歷過譚香文嗰鑊之後咧，你哋都唔識得反省嘅，唔識得深切反省嘅。 我諗唔係唔識得深切反省。 都又係中聯辦，唉、哎、死啦真 係。唔係，佢唔係唔識得深切反省，而係根本咧俾佢個情緒控制咗佢自己。 係 俾個情， 佢又係最尾嗰三日自己控禁唔住自己。 佢禁唔住。 如果佢忍住咧，老實講啊，我夠膽講啊，當時如果佢啊選舉論壇唔講歐樂軒。完全當佢冇到，淨係講係任良憲。喂，歐樂軒可能得翻七萬票，有三四萬票去咗任良憲嗰度。喂，真係嘅，因為咧，你完全唔當佢一個對手，等所有人都忽略歐良憲，我覺得歐樂軒咧係 nothing 嚟嘅。咁樣咧，歐樂軒係冇得救嘅。但係今次咧，你好明顯咧就係又重蹈覆轍。 佢其實有得搏。 即係當年我哋做節目叫咗譚香文嚟咧，我分析俾你聽啦。我話如果對方出翻蔡六成。 你輸緊。 哦，係啊， 冇嘅，因為你唔係焦點嚟啊嘛，報紙唔報你，娛樂版唔報你 ，TVB 唔關照你，邊有得你贏啊？喂，啲街坊唔知道你危險啊！ 其實佢真係唔夠經驗。如果今次出下鐘樹根咧，就唔會俾你咁樣潑到。 哦，如果出鐘樹根贏撚咗啦，鐘樹 根出鐘樹根隨時贏咗啦。 係啊，七鬥七啦， 鐘樹根唔會俾你潑得喐啊嘛，咁容易。 鐘樹根都間唔中有啲亂噏嘢嘅，不過就 唔係佢亂噏得嚟咧，佢亂噏得嚟咧就即係點講啊？好精明呢條撚嘢，即係扮曬嘢嗰次咧，特登喺雲華大廈門口俾我見到佢坐十號巴士。呢條撚樣，十號巴士係香港最平嘅巴士嚟嘅，三個四入北角，坐到堅尼地城，你知唔知？嚇，即係佢特登話俾人知咧，啊，我好撚窮啊，我唔撚掂啊，所以要坐十號巴士啊，呢個係好陰險嘅呢個鐘樹根。嗱，咁我哋講翻，我哋呢節其實咧係咪已經解剖完啦？ 解剖完， 解剖完啦， 下一節就下一區啊。 都搬曬所有內臟出嚟嘅啦， 搬曬所有內臟啦，嗬。好啦，咁啊，呢個呢條絲就可以劈啦。 好， 下一節翻嚟 繼續驗絲， 驗第二條絲啊。 係。